请掀开经本第145面第一行，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个我们这一部经呢，现在才晓得有许多同修都发心了学楞严，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好现象。那么既然这个发心学的多了，而我们现在是讲的那是楞严经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啊，也可以说是全部经典的精华之所在，就是第六卷。那么真正要在楞严上下功夫呢，那是全经都不能够轻易的放过。那么我们看看将来如果有时间呢，我们单独找一天的时间，一个星期我们用一次的时间专门作为楞严经的研究讨论，也就是答复诸位的疑难，不讲解，单答复大家的问题。那可是我们读注子也要有一个范围，如果这个注解要是看得太多太杂了，那还是不得心而入啊。所以诸位，我们现在修学呢，都以圆英法师的讲义为主啊，那么可以参考啊教光大师的楞严真论，我们只限于这两种书。诸位如果要提出问题，只在这个两种注解里面提出来，我答复啊。如果你其他这个注子里面提出来呢，我就不答复啊。我们要把范围缩小，这样的研究啊才能够有心得。那么时间呢，我们再研究看看哪一天比较适合啊。那个凡是没有讲过的部分，诸位自己看啊，有问题一定要提出来研究讨论。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看这一段经，这一章我们细讲啊，所以前面两次给诸位介绍了观自在菩萨。那么因为这一章里头是观自在菩萨为中心，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观，什么叫做自在，那么这一章的旨趣你就很难体会得到了。那么前面呢介绍了观世音菩萨，又给诸位说明了发菩提心，今天呢是彼佛，就是他的老师啊，观世音佛啊，你看教他怎么修呢，教他从文思修入三摩地。那么这就是说明呢这个修行的方法。那么文思修啊也是很不容易体会得到啊。如果我们是望闻生意啊，闻或者是听闻，思者是思维啊，修啊是修正我们的错误，你要这样去会意思你就错了啊。这样去体会这个意思， 这是佛教的初学啊，我们谈文思修初学。在这个地方呢，观世音菩萨已经是化身大师了啊。换一句话说，要是以净土法门来讲，他已经证得一心不乱，已经入得不二法门了，哪里还有啊文思修的三桩事情？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通常佛法这个常讲，小乘人所学的是三学，那么这个三会比三学要高得太多，高得太多。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三会也是一，一二三，三二一。会是什么呢？就是界定会的会。换句话说，没有会，哪来的文思修？文是会，思是会，修海是会，这叫三会。所谓文，只取这个字的这个意思，内容啊，你一定要能够会得啊。耳根借出阴沉，它是用这一个字来做代表啊。实际上呢，它所说的就是六根，六根借出六尘境界，从借出上来讲，我们称之为文。这一借出啊，就明了，就通达。这就叫思啊，可见得绝不是通过思维啊，这个里面决定不用第六意识，也是八正道里面所讲的正思维啊。我们要讲八正道，八正道还有大乘小乘，小乘的正思维还是第六意识，大乘的正思维是立心意识。这个门最好关起来，外面这个声音的时候干扰我们啊。门关到的时候，外面声音的时候稍微好一点，不太干扰啊。那么这个是啊，这是讲的这个思的意思，可见的这个思啊，它绝不是用第六意识思维想象，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那么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接触就觉悟，就明了，就通达啊。从明了通达称之为思。那么明了通达，当然你就不迷惑啊，就不颠倒。从不迷不颠倒上呢，叫做修啊。你们想想，这三个字文思修啊，是在讲一个意思啊，是一个意思。那么这是大乘菩萨之所修学。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能不能做到啊？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会啊。这是我们学佛的人自己要承认，千万不要哎呀我有智慧，那你是迷惑颠倒。这个是邓小曼供告我们，决定没有智慧。为什么说没有智慧呢？因为你没有禅定，智慧从定里来啊。你没有禅定，你没有这一心，你哪来的智慧啊？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智慧，是佛法里面所讲的视知变通啊。诸位要晓得这一点，千万不要把视知变通当作智慧。 我们今天讲的没有禅定，甚至讲我们连戒学都没有。佛法常讲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开了慧之后才有闻思修三会。那么学佛，我们在讲习里面跟诸位提出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呢，就是要开悟啊，开悟啊，就是要开智慧。第二个目标啊，正果。我们这个佛才没有白学啊。如果真正要想达到这两个目标，我们要从哪里学习？一定要从戒定学习。戒学，出家的同修依照这个莲池大师的这个上衣律仪就很好，以这个奠基础就可以。在家的同修一定要依照印祖所说的《了凡四训》与《感应篇》做基础。奠定学佛的根基。戒学，诸位要记住，它是手段，不是目的，帮助我们得定。帮助我们得一心的，我们今天不能得禅定，不能得一心，就是没有戒学的基础。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戒学的重要性。希望大家真正想有成就的话呢，要在这个地方多多的努力。要特别的努力。这个修学基本的态度，我们在讲习里头讲的很多，六祖大师告诉我们也非常的明白。因此修学固然讲求方法，实在说态度比方法还要重要。成功90%在于修学态度正确与否，方法只不过是占10%而已，也就是1/10而已。那么讲到态度，一定要想学佛是自己学佛，不是叫他人学佛，这个观念要搞清楚。戒律是自己持戒，不是看别人持戒。我自己戒律很清净，可是我自己戒律很清净啊，天天看到别人犯戒不清净，我自己也不清净啊，这个就是修学的态度上错了。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自己之外是境界， 境界里面没有好丑，没有善恶，没有是非，境界是一真的，所有的是非邪正善恶都是从自己心心所里面生出来的。与外面境界相不相干？不相干。如果与外境要相干的话，没有一个众生能成佛。你们诸位想想对不对？正因为与外面境界毫不相关，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这是我们修学最基本的认识，要搞清楚。那么由此可知，成与不成，自己要负责任。啊，与人事、与环境都没关系。啊，成与不成呢，在于你自己认识的正确与否。啊，你的信心坚定与否，你的修学方法正确与否，这是这些。因此，不但消沉这个戒是自律的，啊，是修正我们自己的这个行为。大乘菩萨戒也不例外，啊，菩萨戒是入众的。这个小乘戒是自律的，就是私生活，啊，私生活的规范。大乘戒的时候是在大众当中的规范，啊，在大众当中啊也是自律，而不是日常。啊，这个是佛法戒律的一个特色。如果认为这个戒律是禁止别人的，这个事情不能做，这个事情又不能做，啊，应该如何如何，那么做。所以说，大小乘戒都是自律的，帮助我们心身心清净啊，啊，帮助我们等心。如果我们这个心一远外面境界，心就散乱，不能得一心。不得一心，你怎么能开智慧？各位如果能够在这几句话里面真正体会到这个意思，你这一生正得一心，啊，从一心再进一步修行正果，我可以说是决定有把握。如果再看到外面境界，这个是那个非，张家长李家短，我们这一生必定有空过了。啊，不但一心你不能证得，恐怕功夫成片都成问题。啊，功夫成片成问题，那么换一换，待业往生就不可靠了。因此菩萨道上只有一个人啊，你们看看华严经善财童子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有两个怎么样？两个就有分别心了，一个没有分别心，一个学生只有一个人，除了我一个人之外，其余的都是善知识，那个善知识就是老师，其余的通通是老师。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我的老师，所以善财童子一生成佛。啊，佛是我们的老师，母也是老师，善人是老师，恶人也是老师。在这个境界里面去锻炼，锻炼什么呢？ 锻炼自己的心地清净，无论在什么人事环境当中，心都是清净，立思念心，这个五十三参就是锻炼，在境界里头练自己的平等心，练自己的清净心，练自己的慈悲心，立思念心啊，所以外面的境缘啊，境是讲物质的环境，缘是讲人事的环境，通通是恶，通通是善有。所以你看五十三善里面，那个善知识可以说包括了各行各业啊，里面有佛菩萨，也有恶人啊，像那个甘露猴王，那根本就不讲理的。非常的凶狠残暴，那也是善知识啊。甚至婆罗门的愚痴啊，就是代表的时候我们这个世间的时候形形色色啊，通通是善。对于一个真正修大乘人来讲啊，此地这个文思修就是这个意思。在华严经说的详细，四十卷的经文来说明善财童子的修这个文字修啊，他要修三个。在本经里面呢只有这一句啊，如果我们像做文章来说的啊，本经这个地方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个就是一篇文章的题目，内容呢就是四十华严啊。四十华严呢就是善财童子表现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啊。观世音菩萨一问他怎么成佛的，怎么成为等觉菩萨的，他就是这样修成的。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那么你自己在生活当中立思念心啊，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不一样的啊，小乘佛法是保守的，大乘佛法是开放的啊，保守的容易学，开放的不容易学。保守的虽然容易学，学成就不大，开放不容易学，如果一旦学成呢，那是最为殊胜。所以保守的不能接近，换句话说，他可以得到定啊，得到慧，他那个慧是什么？慧是根本智，但是那个根本智他不化身后的智，因此他这个慧也不起作用。因此我们常常讲小乘人有定没有慧，小乘人没有般若智慧。在三德上来讲，化身般若解脱，小乘只能够得半个解脱，没有正化身，没有般若智慧，这个是保守人的成就。大乘菩萨成就那就不然了，他能够证得法身，能够证得解脱，能够证得般若，这是不相同的。那么这些年来啊，我学佛三十年，三十年当中深深体会到，我们这一代学佛在修学环境上来说，可以说我们有许多地方比古人来得便利，来得舒适。可是我们的行与解为什么比不上古人？ 你们诸位如果要是细心去做净土圣贤录，古人以一个中下的根性学这个念佛法，三年五年他就能得心，他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人呢，太多太多。我们学了30年了，西方世界连个影子都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个问题严重了。当然我们的修学一定有错误，如果没有错误也能没有消息，这就是值得我们认真去检讨的地方。错在哪里呢？错在没有根底呀。我们细观古人有根底啊，也许诸位要问了啊，那么古人好，那些有学问的人有知识的人是有根底，那我们相信没有问题。还有许多根本就不认识自己老太婆，他有什么根底？他念个3年也能完成，我们不要想别的，就拿这个前些年民国58年是57年是58年，我记不清楚了就是佛光山第一届夏令营，我参加了个夏令营那个时候佛光山有些工人建这个香光亭，那香光亭只有几根柱子上面还没有盖瓦我们晚上在那里同学们在那里聊天在那里讨论课程，有一个工人跟我们讲在佛光山做工的他是台南将军乡的，他是我们社长自己，我们那天听了1个多钟点的开始是个工人跟我们讲的，讲他们家家一个老太太往生，千真万确的说是他们见到他这个老太太也不认识他，平时为人呢心地非常善良但是他对佛法并不懂得，所以凡是庙里他都烧香去拜拜，心地非常慈悲非常善良那么他在前一年呢娶了一个媳妇，媳妇啊是学佛的懂得佛法就劝他了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劝他求生净土，那么他呢就回过头去专念阿弥陀佛，念了一年念了一年呢，那往生那一天呢，他就跟他家里人讲，他的儿子媳妇很孝顺，他说晚上吃饭你们不要等我吃饭那么他就洗澡去了，家里人还是等他结果等了很久都没有出来看看那浴室一看看不在，人到哪里去了？在他自己家里一个小佛堂，在那个佛堂面前站着在念佛，但是一看呢已经往生了，站着往生了 只不过是一年的工资啊，站好那个工人给我们讲，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千真万确啊，那么这个是57年还是58年，时间记得不太清楚，第一次这个佛光山第一次见的时候，那么这就设定了这个根基有两种啊，有两种，这个两种呢都是属于经上讲的善根福德。这个善根福德我也跟大家讲过，什么叫善根，一说你就懂得，你就能相信，这就是有善根。理明了之后啊，信了之后啊，你就肯干，这就是福德。如果道理懂了，方法懂了，你不肯做，那你没福啊！你肯做，你听不懂，那你没有善根。这个是一类什么的，不念书、不认识字的这些老太婆不能往生。那么再说，我们读过书的啊，受过教育的，这些学佛的人，一定也要循着这个法则，要有根有底。古人的修学，我们看看历代的这些祖师大德，几乎没有一个是没有儒学的底啊，四书五经这是基础，代替了小乘佛法，就是有这个基础。那么我劝勉同学们要背四书，就是在小乘佛法里的奠基，然后才能够学大乘佛法。如果没有四书五经的底子呢，那就要以小乘经为基础啊，小乘经至少要修学二三十部啊，二三十部并不算多。我们现在大藏经里面小乘经典差不多也有几千卷啊，我们能够有个二三十部小乘的底子再入大乘啊，这个还是勉强能过得去啊。可是小乘经呢，毕竟没有四书五经呢对我们这样亲切，何况四书五经的确它是通小乘通大乘啊，作为修学大乘的根基最好不过，我们要在这上下功夫。入了大乘呢，大乘法里面就是84000法门，一定要一门深。而我们今天这个修学是在这种贪多学不烂啊。佛学院虽然在台湾办了30年，我也参加过不少佛学院，课程呢太大了，太多了啊，3年6个学期啊，要学20-30门的经论，结果所学的都是些皮毛，没有一样啊能拿得出去。这个就是方法不错，因为佛法决定不是世间法。世间法怎么样？世间法它一门一门，它不贯通。你说你们读书啊，你们学土木工程，你们不会懂得艺术， 这两个学习也不一样，不会贯通的啊。可是佛法这里的八万四千法它通的啊，好像这一个房间一样，它外面周围有八万四千个门，无论你从哪个门你进来全是通的，这个跟世间学问不一样啊。所以说是一经通一切经通啊，那么你学一切经呢，经经都不说，你是一门不通的门门多了，这个糊涂之大，我们也犯了错误实在不行。所以再去观察古人，古人学东西一门，是的。去华严他一生就是一部华严，去化房一生就是一部华严，到来他的一门通了，他门门都通。你请他讲什么经，他讲的都头头是道。所以我们看古大德的这些著作著书都非常的丰富，实际上他所学的呢却是一门。啊，真正是一通一切通啊。啊，而我们今天所办的错误就是想哦，许多法门我同时都在学，我样样都会，结果是样样都不会。啊，古人说我什么都不要学，我就学一样，结果他一样学会了，是一样的都会。那么我说的我自己的修学，沾到了一点点皮毛，那就是李老师的教学，他是一门生，你跟他学东西，不可以学两，同时学两样东西。啊，你说我同时学两样东西，他不教你。就能学一样啊。那么你们想想看，你们念佛就念三年，你们念了多少东西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楞严经的一部经就三年，三年学一部经，你们三年要学几十部经啊。我一部《金刚经》学了一年啊，整整一年啊，一部《楞严经》学了三年啊。这个就是说明东西要转啊，要转移啊。我跟李老师十年，听他讲经啊，大小这个经典是大概一共听了将近三十部经，三十部经里面我只学了五个，学多了不行啊，学多了消化不了啊，我只学了五个。啊，这个无量是以楞严为最大的，下的功夫是最多的啊，用了这个。整整三年的时间啊，所以我检点自己，在观察现在一般的教学，再去看看古人的修学，得到一个结论，必须要依照古人的方法规矩，真是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啊。所以在语言里面在上讲，一定是从戒定慧再进入文字性，这个是一定的途径啊。在方法上来讲呢，一定是从一门深入啊，而选定这一门，一生就不能改变。如果你一改变呢，前面是全功尽弃，又要从头再来，那个损失就太大太大啊。所以在开头的时候慎重选择啊，选择之后就不可以改变。那么这个选择呢，当然按自己兴趣， 要按自己的程度，还得要按自己修学的环境啊。那么再考虑的时候呢，这一个时代的需要，自己的修学，以及包括将来如何的弘扬啊，自立的地方一门深啊，这样才能够成功。那么在我们这个道场啊，我们道场里有几位出家众，他们几乎都是学楞严啊，这个楞严也实在是很好。自古以来，从楞严经里面开智慧啊，得一心正果的人实在是不少。那么这就是一定要认真去跟。那么这些讲到这个文字修这个三学啊，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那么这个地方讲，观世音佛劝告观世音菩萨，首先呢要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呢，那是没有发菩提心。那么我们听了之后，我们比较爱，我们要发菩提心，我们发的这个心是不是真的菩提心？不是啊，这一点是一个想法。菩提心是觉心，我们现在样样都迷惑颠倒，我们的心是反常之心，不是菩提心。这个你要搞清楚，菩提心是在一切境界里面聚而不迷，这个心是菩提心啊。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语确定的，所以二乘人没有菩提心，二乘人迷惑颠倒，摩罗汉、辟支佛都没有菩提心。那么我们就问了，那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怎么个法法呢？菩提心是自己的真心，就是起心论里面讲的本觉。起心论说的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可见的菩提心呢，是我们人人本来具足的。但是很可惜，虽然本来具足，现在迷了，不能现前。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啊！怎么迷的呢？因为你有分别，有执着。换一句话说，你有烦恼障，你有所知障，把你这个觉心啊，本来的觉心啊，障碍了。变成了不觉，所以诸位要真正修学大乘法，先要发菩提心。你要想发菩提心，先要破烦恼障，要破所知障。如果烦恼所知不破，你这个发心啊，是最群上的菩提心，没用处的。啊，不是真正的菩提心，又名无实，你怎么能开得了吗？啊，因此， 真正要发菩提心，你要从断烦恼上下功夫。这个二障啊，烦恼所致是可以同时并行的。那么这种修学呢，有两个方法啊，华严里面讲的，一个是行部，一个是圆融。啊，行部是什么？次第，四相上修次第。一个是从理论上修的，是圆融。理思我们的确可以同时下手，思就是我们六根戒除六尘境界，在境界里面是练平等心。什么叫练平等心呢？一切明了，一切明了里面不起心，不起分别心，不起执着心，你的心就平等了。